向昨天挥挥手，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今天为我加油，舍不得挥挥手。 Thank you. 可因为寂寞，请别再来找我，这一心很脆弱，别把迷失的我，别再难过，至少曾经拥有，我会记得你给我的快乐。离开我心会很痛，心会很痛，一痛再痛，你会难过，你会脆弱，忍受折磨，爱我爱我，就不要给我随便承诺。离开你心会很痛，心会很痛，一痛再痛，也会难过，也会脆弱，忍受折磨，爱你爱你，就把你留在记忆里。再来找我，这一心很脆弱，别把迷失的我，别再难过，至少曾经拥有，我会记得你给我的快乐。离开我心会很痛，心会很痛，一痛再痛，随便承诺。离开你心会很痛，心会很痛，一痛再痛，也会难过，也会脆弱，忍受折磨，爱你爱你，就把你留在记忆里。随便承诺，离开你心会很痛，心会很痛，一痛再痛，也会难过，也会脆弱，忍受折磨，爱你爱你，就把你留在记忆里，爱你爱你，就把你留在记忆里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几分钟情

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，再一次释放自己。 特别让人着迷，

还能欺负说做就做，怎么接近你我现在还在摸索，怎么办怎么敲怎么挪，但是就算他不想做你的女朋友，是他的自由，想听音乐举手。 OK one two three， 千万别想那么多，决意我脚一踏，现在开始动，终于到了重要关头就要开口，这样的自信绝对不会失手。拍拍你的背进行自我介绍，我叫 Will， 你叫 Jill， 能不能一起 chill？ 世界上的机会通常只有三秒，现在倒数三秒，准备好了没有？这感觉到底是真是假，快点告诉我，不要随便冲动再次错过。 上班呢，应该是人生当中最漫长的徒刑了。小学六年可以熬过，初中跟高中加起来呢也才六年，大学四年呢就结束了。但是上班简直就是长达40年的劳动改造啊！你说是不是？ 转几圈，有了转变，缘分太妙不可言。虽然你满身数不完的缺点，完美小姐也不是我的头衔，越看就越深。 就静静地和你

那么故意，但是我要亲身经历，越自己越好。当我和你一起欣赏你，赞美我，挑战你，解决我，你换手什么都有不同。爱让我们彼此相信，用自己去爱人，搞定想要的东西，有一半 人世间所有的感叹呢，其实大概就是物是人非这四个字就能够概括了，概括不下的话那就再等等。 常常迎风的诗句，茉莉花开的香气，闭上眼回到过去，划分界限的桌椅，下课却靠在一起，我就是离不开你。一路站着溜滑梯，我们说好走到底，因为从此就分离。用黑板上的日期倒数找你，慢慢清晰，吃下了糖的沙西，我用铅笔画得更仔细，素描那年天际蝉鸣的夏季，我想遇见你。 画得更仔细，素描那年天 在时光机，我可以一路开心到底都不换季，带住蜻蜓穿过那森林，打开的任意门找到你一起旅行。那童年的希望是一台时光机，陪我翻滚过的它当你回到熟悉，所有回忆 我觉得一个人呢一定要这样才幸福，可以财务自由，可以自由安排时间，可以吃喜欢的火锅，可以陪爱的人旅行，可以打麻将，可以睡到自然醒，可以做喜欢的事情，可以真情也可以绝情，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也可以远离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，也可以靠近我们喜欢的。那么请你一定要这样幸福哦。 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，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，冰的慵懒步伐压着云，心偷偷的放晴，祈祷你像英勇的禁卫军，动也不动的守护爱情，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。我也送你日不落的想念，寄出代表爱的 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

铅笔等人儿啊。 有人说正常人睡眠时间呢要每天保持8个小时左右，体弱多病的人呢还要适当的增加睡眠的时间，春夏呢应该晚睡早起，但是我们各种懒癌晚期啊，拖延症啊，强迫症啊，纠结症啊，能早起真的不容易呢，为你点个赞。 只要给自己机会，心情一飞冲天，带你的烦恼一回， 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咯，谢谢各位早起新人的陪伴，明天同一时间8点我们不见不散咯，拜拜。 咖啡店坐在我后面的这对男女，一样一起静坐了整个下午，从交换礼物到肩并肩坐在一起，从这里聊到那里又聊到哪儿去，我不是故意注意，是不小心听见，不小心抬头看见玻璃的画面，看见男孩为你而失去眼角泪珠，你还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，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。